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儿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每个人都能切实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巨大变化。相声演员也通过深入生活创造表演了许多具有当时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一段反映新时代新风尚的相声作品《追车》。追车这段相声啊，是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描述来反映新时代新风尚的一段优秀单口相声作品。整个作品以自行车为中心展开，讲述的是一个爱车的人在旧社会丢车丢怕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加上一连串的误会，又误认为自己丢了车，拼命追赶所谓偷车贼的故事。这个段子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连安和单口大王刘宝瑞都曾上演过。常连安在表演的时候，通过揭露旧社会小偷偷东西的伎俩入手，着重描写了自己二哥在旧社会几次丢车的经历，从而表现出他爱车如命的心态，为后面二哥追车的情节进行了很好的铺垫。而单口大王刘宝瑞在表演这个段子的时候啊，则把一开始的侧重点放在了自己的二叔爱车成屁的描述上，从另一个角度为后面追车的情节做了铺垫。可以说二位艺术家的设计都非常巧妙，各有千秋。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表演的《追车》。 我二叔这人呢，他有个喜好，当然人各有爱好，那么他最喜爱什么呀？最喜爱这个自行车。哎，具体来说吧，不光是喜爱，就是他呀也必须要。因为什么？我二叔人呢身体很胖，你要上班下班让他挤电车他挤不了，哎，所以啊他愿意骑车。甭说现在生活这么好了，就是在旧社会那个时候，家里头那个生活很不好啊，就那样怎么样啊，勒紧裤腰带他也要买辆车。结果买这辆车怎么样啊？就跟侯宝林那个夜行记那辆车差不离，除去铃不响，剩下是哪儿都响。 可是啊，他呀爱得跟宝贝似的，到家没事老擦这车。哎，结果几天的功夫，瓦圈擦得锃光瓦亮，没事的时候就擦车，爱车如命，这辆车谁也不许动，一动当时就跟你急。我呀是诚心逗他，有一天他出去了，这车在当院搁着，我就骑上了，在院里绕弯，其实我也没事，正绕着弯呢，好，他回来了，二话没说抡圆就给我一嘴巴。干嘛呢你？哎，我说二叔，您打我干什么？你干嘛动我车干嘛？我说动您车没关系，这也动不坏，动不坏。你看这轮子，我说轮子怎么了？没坏呀，车条也没坏，车条干什么呀？你看那车胎上，我说这车胎怎么了？没放炮啊，放炮干嘛呀？那都沾上土了。您见这车胎上有不让沾土的自行车吗？哎，他就这样，就这么爱。可是啊，又爱车呀，又怕车。怕车干什么？怕车丢了。因为啊，在那个旧社会的时候，街上小偷啊、骗子呀、很多，车呀经常的丢。我二叔丢车丢怕了。怎么丢怕了？就我说他买这辆车没骑了三天丢了。怎么丢了？那天回家的时候，走到胡同口外头小铺那儿，他要买盒烟卷，就把这车呀立在这小铺外头了。他心里琢磨着，买盒烟卷还有多大功夫吗？甭锁了，进去买去了。烟卷拿到手了，出来再一瞧，车没了。哟，车没了。我二叔这个急呀，回来这回啊，得了，说什么也不买车了。不但不买车了，并且我二叔得了病了，丢车伤寒，见自行车就哆嗦，瞧见自行车就害怕。不是他的，不是他的，他也管闲事。他看哪商店门口有自行车不锁，那人就要进去，他就拦住。哎，大爷，大爷，您这车不锁呀？早倒霉呢，早丢呢，锁上。倒是挺好心眼儿，瞧见谁的车不锁，过去啪一下，他就给锁上。那天走到商店门口，那搁着一辆车，没锁，过去刚要给锁，里边出了一人。干什么你？啊？怎么回事你？没锁干嘛？我丢了四辆了。 二等， 拿他当偷车的了，把我二叔给吓跑了。打这儿起说什么也不买车了。可是解放以后不同了，我二叔这回啊，把这思想扭过来了。嘿嘿，行了，这可该我买车的时候了，好好的买一辆车，这回啊，要骑就骑好的。旧的不要了，除去铃不响，哪儿都响啊，不骑那个，就存钱，存来存去，存来存去，存到去年，他听说呀，永久牌的自行车超过这英国的蓝铃了。呵，我二叔高兴了，哎，这没别的，得买一辆。听见这个消息，一宿都没睡觉，五点来钟拿着折子上银行取款去了。到那儿又等了好几个钟头，人还没开门呢。结果怎么样？把车买了。呵，这高兴了。行了，哎，现在没偷车的了。好了，哪知道下午就出了事了。怎么回事情？车没了。怎么没的？丢了？不是，这么回事情。他下午啊回家，路过那个西四商店那会儿，水果部啊，一看呢，卖西瓜，这么大个儿，300挂。我二叔这人他好吃，一琢磨，嘿，大300挂啊，嘿，过八月节，弄西瓜吃。商店门口呢，有这车架子，他就把车呀搁在车架子上了。一琢磨，现在没事，甭锁了，进去买西瓜去了。把西瓜也买成了，把钱给人家了，还没等找钱呢，这功夫他一琢磨不是味儿。我这人怎么那么麻皮啊，虽然说现在是 新人新事屡屡出现，但是还在提防个别的，还在警惕着个别的坏分子啊。哎，不对，抱着这西瓜，我瞧瞧我车去。没等找钱就出来了，出来一瞧，车没了。这下子把他吓得，唰一下脑袋汗就下来了。哟，你车车！要是别人呢，人家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呀，没想别的，因为什么？丢车丢怕呀，他得过丢车伤寒呢，他就喊上了。这车怎么回事情呢？没丢，他把车搁在架子上，刚进去买西瓜去，这么功夫打里头出来一个人，这人买茶叶，哪儿的呀？东郊区48缝纫合作社的，那个缝纫社的一个会计。他干嘛呀？今天晚上当天晚上要发工资，他上银行啊取款，递了这么大一大皮包，满满当当取的款。那么走到这儿呢，他想买茶叶，他呢也骑着一辆车，车呀就搁在车架子上，进去买茶叶去了。买完茶叶呢，递了皮包就出来了，一琢磨，哟，同志们还等着我回去发工资呢，天都快黑了，就急了。这人呢工作都好，样样好，不过呢就是有一个也不算缺点，有一个小小的缺陷。什么缺陷呢？他这人耳头背耳聋，也不算太聋，反正是啊，在火车站上待着，火车拉鼻儿啊，哎，他听着跟蚊子叫唤似的，也就这意思，也反正也够瞧的吧，就是，哟，天都黑了，这回得等着我发工资呢，就把这个大皮包啊，往这个车把上这么一挂，车架上拿下车来呢，一片腿儿，骑上了，天不早了吧，一抬手瞧瞧表。哟，6:01了，赶紧走。他这一看表，这把这么一微，吧嗒，皮包掉在地下了，在车把上挂着来了。这一微呢，一看表，皮包掉下来了。你想，那火车拉鼻儿，他听着跟蚊子叫唤似的，那吧嗒一下，他哪听得见去？是不是？他要着急呀、啊，赶紧回去发工资，骑上车就跑。他骑车跑啊，这功夫打这个商店里又出来一位，这位呢是复员军人，看见听见吧嗒一声，一看哟，皮包掉了，这人骑车就走，赶紧买的皮包捡起来，一掂挺沉，打开一看，满满当当现款。呵，这人怎么这么马大哈呀？跟着就追，哎，同志同志，你的皮包掉了。怎么连头都不回呀、啊？哎，同志，同志，你再喊你也没那火车拉鼻嗓门大。他可不是不回头吗？水气白赖这么一跑，这个复员军人这么一琢磨，这么些个款，这要丢了，这人不急坏了？这怎么？哎呦，你说我追吧，他跑得还挺快，人他怎么着？他也追不过自行车啊。哎，我要骑着车追还好追点。哎，没，我没骑车。一回头，车架子上有辆车，就我二叔那辆车，他瞧上了。啊，行，甭管谁的了，干脆骑着他追得了，追上了我再给送来。对，这就上了车了，就追。这么回事情，把车骑走了。我二叔出来呢，要搁别人得琢磨琢磨，现在有偷车的没有，怎么回事先得想一想。我二叔丢车丢怕了，一看车没了，可不出来就急了吗？哎呦，车，他是找车，这一叫车，三轮过来了。同志您上哪儿啊？我二叔这个气呀、啊，嗨， 就拍着这三轮，是什么？我上哪儿干嘛呀？你这个我的车，一拍这三轮，我的车。蹬三轮同志一听，你的车，哦，你也是蹬三轮的呀？回家吧。什么？我不蹬三轮，我蹬两轮啊，两轮可不像话呀。不是，你没看见有一辆新车让人给骑跑了？蹬三轮同志一听，哦，一辆新车呀，那不是南边呢？你看，我二叔抬头一瞧，哎，对，就是站住。他喊呢，傅元军人不知道他喊谁，听不见，一心就追着给那个送钱去。像那个我二叔要是啊是会的，你叫这辆三轮坐上追也追上了，你那么胖的身体，他要好也忘了这茬了，急了，车，站住站住，本来就胖就走不动，还抱着个大西瓜。刚跑不动了还非跑不可，车追。他刚追了几步，商店里出了一位女同志，售货员。怎么回事啊？我二叔买这西瓜呀，1.4块，给了5块钱钞票，没等找钱他就出来了。这女同志等半天，怎么回事？这人哪儿去了？钱数好了拿着出来了，一看那人抱着西瓜跑呢。那女同志一想，这怎么回事？哎，同志，这给你钱呢。行了，这回热闹了。怎么热闹了？傅元军人呢追那会计，我二叔追傅元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叔，还都喊呢。傅元军人那直喊，同志，同志，同志，你的皮包，骑着车喊，同志，你的皮包。我二叔在地下抱着大西瓜，哎，那是我的车。那女同志后头追，同志，你的钱。哎，真热闹，就这么一通嚷嚷，谁都没听见。怎么没听见呢？说那个会计耳聋耳朵背，那三位耳朵不背，这怎么也听不见呢？他是听不见呢，你想他各有各的心事啊。那傅元军人同志呢，他就想这个，我呀赶紧的追上这人把皮包给他，他也不着急了，我赶紧的把车给人送回去，恐怕那车主着急，他是这样，所以啊我二叔这么喊他也没听见。我二叔就急了，怎么？呵，哎呀，好啊，这个社会了还有偷车的呢？哎呀，好啊！哎，你怎么回事啊你？哎，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这句呀，傅元军人才听见。听见是听见了，错领会了。他怎么领会啊？他以为是啊过路的人呢、啊、当着他喊前头那辆车呢，哎，把前面那辆车截住、哦、他以为把他前面那辆车给截住呢，估计我就喊警察了。傅元军人一琢磨，哦，这么回事情，回头就对我二叔说，哎，同志，别喊警察，我马上就追上他。我二叔一说，是什么？你追谁呀、啊、你？我这追你呢，你追谁呀、啊、你？啊，还跟我弄这事耍花招呢？这爷们丢车也不是丢一回两回了，好几回我得过伤寒病了。就冲你这句话可气，车子我不要了，非把你抓住送劳改去不可。简直就追。那个女同志呢，后头就追我二叔。色人简直的在马路上这么一跑，跟走马灯似的，过路的都不知道什么事啊，怎么回事情啊。在便道上站着两位老太太，老太太卖单呢，老太太这么一瞧，这老太太跟那老太太说，嘿大姐，你看天都快黑了， 怎么还举行自行车赛呀？那老太太说，嗨，大妹妹，你忘了，你没听见匣子报告吗？要开全运会了，黑人白人的练。好，这老太太还什么全知道，这就追。这老太太这么一瞧，哦，对了，是要开全运会了，不错。哎呀，你看，哎，不但举行自行车赛，你看那胖子跟那女同志还赛跑呢。那老太太一瞧，不对，什么赛跑啊，抢篮球，你们看那胖子抱着球合着拿这西瓜当了篮球了。就这么跑这么追，这复员军人真急了，呵，这人怎么回事，我得把你追到哪儿去呀、啊？死乞白赖的这么一蹬，哎，结果底下追上这会计了，过去拿车轱辘一别，啪，俩车都倒了。那当然了，掉下来了。这个会计心里也很生气，你瞧，嗯，这人怎么意思啊？横着就过来了，干嘛别我呀？啊，现在你还弄这个事呢？一琢磨，犯不上跟他找麻烦，我得等着回去发工资。同志们着急了，往人身上走了啊！说完这话呢，一片腿上车又要走。他又要走，复员军人当然急了，过去就把他抓住了。哎，你跑啥？他呀，耳背没听明白啊？什么？找警察？哎，你真有意思啊！你把我绊倒了，你还找警察呢？我跟你说，我没空跟你捣这乱，我等着发工资去呢。我这一说等着发工资去，一看，哟，皮包没了。复员军人一听这个气呀、啊，啊，你才知道啊，我追你为什么？就为给你送皮包，把皮包递给他了。这人才明白，哎呦，感情是这么回事啊！那心里这份感激当然说不出来了。哎呦，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哎，同志，你贵姓啊？那会计呢？问他贵姓？复员军人一琢磨，哪有功夫跟你废话呀？人家那车主着急了，我赶紧给人送车去。一琢磨这路人马匹，就嘱咐他一句。好了好了，下次你注点意，让他下次注点意。那会计没听明白啊啊，等着，哦，您姓玉，玉同志，您在哪个单位采谱？还问人叫什么名字呢？采谱。复员军人一听就急了，别废话了，你支工吧。啊，什么？您叫尉迟恭啊？尉迟恭是什么尉迟恭啊？我还姓贼呢。您在市人委啊？明儿找您去，你哪儿找我去？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单口相声大王表演的追车。刘宝瑞在追车这个段子上有许多非常巧妙的处理，比如啊。形容二叔解放前买的那辆自行车，他并没有进行细致的描绘，用了侯宝林《夜行记》中那句除了铃铛不响上下哪儿都响，这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再说形容二叔患上丢车伤寒后的症状，刘宝瑞先生无论从声音还是语气还是对于他动作心理的描述都是淋漓尽致，从而为二叔后来的追车埋下了伏笔。在整个作品最要紧的描述连环误会的部分，刘宝瑞展示了自己高超的单口相声表演技法，不但铺垫的严丝合缝，让人听得清楚明白，还分包感觉把会计、解放军战士、二叔、售货员和两位路边的老太太刻画得栩栩如生。在这个段子结尾上的处理，刘宝瑞表演时也是与常连安不同，常连安是以路边旁观的两位老太太把追车误解为体育比赛作为结束，而刘宝瑞呢则是把结尾放在了丢钱的会计与解放军战士身上，用会计打岔给解放军战士起了个尉迟恭的名字结束了整个段子，设计得非常巧妙。